说完。 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王爽，在这里跟大家问一声早安，不知道大家都起床了没，现在在这个路上了，还是说已经啊吃完了早饭，可以非常满足的去上班了哈。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 FM98.2 和 AM927， 你可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找到我们刚刚全新升级改版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给大家带来一些小贴士啊。我们先来说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晴，最高气温是7度，最低气温是-4度，空气呢是中度污染，不太适合进行户外活动啊。明天上午呢，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大寒，这是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天气依然寒冷，大家要注意加强锻炼啊，以健康的体魄迎接新年的到来。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另外准备购买春运火车票回家的朋友们，今天可以抢购大年初二的火车票。 另外呢，今天9点到10点这个时段，我们还将会邀请到青年代表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那今天呢，请到的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他叫王威。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呢非常的传奇，而且这个姑娘长得特别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这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励志，而且我觉得我觉得会感动每一个人这样的故事。 没错啊， 让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 一起来期待一下。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这个一家是吧，大清早跟我们打招呼呢，说两位辛苦了，也谢谢你这么早来看我们的节目哈。 哎，对，不知道一家早上吃了没。 我们俩都吃了， 我们俩都吃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青年头条号。 是的 啊，支付宝呢是推出了马上挪车和车牌付的这两项业务，给司机朋友们造福利啊，是我们今天来青年头条号关注的第一条内容，是关注在路边停车的问题。大家恐怕都会有这种体验啊，在大城市呢车位难找，有时候呢有急事儿把车停在路边，但是呢又怕妨碍到别人，于是呢有的司机就会把这个啊自己的手机号码啊然后贴一个这个无论是小纸条啊还有那种专用的小车牌啊贴在这个啊自己的前挡风玻璃上，然后呢比如说我如果妨碍到大家了，大家可通过这个电话可以联系到我，然后这个我给大家来挪车。 这个马上挪车的这个马上哈，是那个二维码的码， 哎，扫码的码。 这确实是一个对于车主来说更安全的方式，因为你把自己的手机号留在这个车上，确实是没那么安全，对吧？而且就算是不会危及到你的这个个人财产的安全，经常会有人给你打骚扰电话，也很烦，对不对？ 哎，没错啊。 但是如果是变成这种移动互联网的模式，用二维码的方式，就真的是安全多了。 对，所以说呢，听见广大老司机们的呼喊之后啊，支付宝出马了。支付宝就推出了一个小程序，叫做马上挪车，车主可以申请生成挪车码，然后呢把这个挪车码放到车窗前，然后别人有事找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支付宝扫一扫挪车码，就能通过匿名电话或者是短信的方式来找到车主。 那生成挪车码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户付费申请邮寄，支付宝呢会给你寄来一张挪车码和一个挪车贴，另外呢是在线上绑定相关的信息免费生成二维码，车主再把这个二维码自己打印出来就可以了。那说到这里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其实值得一提，就是我们上高速开车以后也可以使用扫码支付了。那据了解呢 ，ETC 将和支付宝合作，以后的车主呢可以通过支付宝实现在线办卡。这确实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有的时候啊，在高速上交这个过路费，有的时候会排队，对吧？ 对。 而且你这个，比如说停的不是特别对准他那个收费的窗口，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对吧？ 对。 而且确实大家排队呀、也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事情。所以未来呢，可能你这扫你的车牌或者扫你车上的某一个二维码，你就已经能从支付宝账户里直接扣费了。 哎啊，这个功能呢叫做车牌付啊，不用掏手机，也不用停车，只需要在高速收费口识别你的车牌就可以通过，然后从车主绑定的支付宝账户里自动扣钱。啊，现在春节快到了，本来很多地区啊就会出现有时候行车不太顺畅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呢，这个业务推出之后呢，大家可以想一想那种一路畅通、心情畅通的感觉。 嗯，这是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大家也能够感觉到，现在有了这个移动支付之后，让我们绑定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一个支付宝，一个微信支付，绑定了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很多的这个支付的窗口。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存好或者保护好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对吧？还有这个指纹支付，万一手机要是丢了，傻眼了。 对，所以说我就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事情了，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这个手机现在承载的我们生活的当中的功能有点太重，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是不是比男朋友女朋友都可以没有手机？ 可以单身，不能没有手机。 不能没有手机。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这个出行方面的事儿哈。其实昨天我们提到了，好像这个东航在昨天已经开通了这个飞机上可以用手机这件事儿。 对 啊，那今天呢又有新的消息来了，说厦航和南航宣布今天起可以在飞机上使用手机了。 嗯， 大家前赴后继的要给大家这个乘客们带来福利。 嗯，对，但是呢仍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具备飞行模式的手机等设备仍然是在空中被禁止使用的啊。此外呢，一些超过规定尺寸的笔记本电脑和 iPad 等大型设备只能在飞机巡航阶段使用，在飞机滑行、起飞、下降和着陆的时候是禁止使用的，这个规定大家一定要铭记。 我昨天不是说有好几个小伙伴在朋友圈PO出他们昨天去坐东航的飞机， 哎，对，怎么说， 然后是可以在飞机上使用手机的吗？确实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用移动网络，也没有 WiFi。 我以为是啊，你可以就是开这个，就是比如说飞行模式，但是机上是有 WiFi 的，但是并没有。所以你的手机带上飞机虽然能够开机，但是它其实变成了一个就是没法跟外界发送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电子设备。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玩一些不用上线的游戏 啊， 你可以听歌啊，你可以 P 图， 对，或者说这个我可以下载一些这个电影啊或者说剧啊，在飞机上， 对，那是提前得下好了 啊。 所以说这个手机的功能会被大大的缩减。 哎，那我畅想的这个在飞机上有朋友跟我们连线的这个事情还得等一等。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些文娱方面的消息哈。这个青年头条号来关注我们的音乐综艺歌手这个节目呢，上周五呢，这个盖在第一期的歌手节目中以一首沧海一声笑冲上了微博的热搜，非常的有气势。但是昨天凌晨呢传出他将退出本季歌手的消息，非常的令人遗憾哈。那盖呢也表示他将继续做好的音乐，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道路都是坎坷的，留下好音乐最要紧。 哎，对啊，盖退赛的消息呢让很多粉丝和歌迷觉得来得非常的突然啊。之前在第二期录节目的时候呢盖还翻唱了周华健的难念的经，还给自己前两期的表现打了分。但是昨天呢退赛的消息也是一直处在很多的这个热搜榜上啊。据了解呢第三期录制的节目当中歌手的节目组是应该是已经找到了这个歌手李泉来补位啊，也是同样是非常一位 有分量 而且非常有才华的歌手， 是创作型的歌手。总之呢歌手这个节目大家都很关注，现在也是一个老牌的音乐节目了啊。他这个上面歌手各种退赛啊或者是补位的这个消息会持续的传来，我们大家就看个热闹，对吧？ 对 能听到好歌最重要， 没错。接下来要跟大家关注的是我们还是最近持续关注的春晚方面的消息啊，也是 狗年春晚 也是我们第一个板块青年头条号的最后一弹啊。昨天狗年春晚的四大分会场公布，分别是广东珠海、山东泰安、海南三亚和贵州的桐寨。 这四个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说是美。那我家乡也挺美啊，但是每个城市呢有不同的魅力哈。比如山东泰安呢因为泰山而闻名，整个城市就在泰山的脚下。那同样出名的当然还有三亚了，被称为东方的夏威夷，热带的风光也让它成为国内的旅游胜地。而广东珠海呢是改革开放最早的沿海城市，也是入选的四个分会场里现代化气息最重的一个。而贵州的这个桐寨呢则是一种民族之美，那里的吊脚楼堪称一绝哈。 哎， 说明今年的这个春晚会在四个地方取景，对吧？哎， 对对对，在四个地方。其实在往年的春晚当中也曾经有过这种采用分会场和主会场这个合作共同直播为大家这个过大年的这种形式。没错。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四个城市啊，没有特别冷的地儿，因为在这个今年跨年的这个晚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网上的一些消息哈。 对啊， 比如说东北啊某一地儿在室外举行这个 雪乡啊， 对，跨年的晚会，然后这些歌手冻的那叫一个鼻子红彤彤的，然后流着大鼻涕，是吧？ 那个就是典型的代表，就是彤彤嘛，窦靖童嘛， 窦靖童，对， 裹着一个军大衣，然后就一把， 然后让两个袖子还揣互相揣着，是吗？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看一下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流泪的天使8310，他说：“首先声明，我不是哈，哎，你这在聊什么呢？这是 你不是什么呢？ 对对对，然后他还说。”跟着主播走，主播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谢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然后流泪的天使他说再看一会儿去吃饭，好饿啊。然后这个 SRY593 他说主播明天还上班吗？我们的节目明天是准时在早上的8点和大家见面的啊，但是呢明天可能就不是我和爽爽陪伴大家了，是我们的另外的年轻的同事们陪伴大家，然后 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青年说节目， 持续的关注啊。然后这个他说主播的声音真好听啊，这个还有什么？主播是哪里人啊？主播是哪里人？ 来爆料一下吧， 来爆料一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啊， 我们互相爆料吧， 互相爆料。 我身边的孔文， 哎， 他是离北京特别近的一个地儿， 哎， 河北。 然后那个爽爽呢，他是出那种异域美女风情的新疆， 离北京特别远的地儿， 离北京特别远的地儿，但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方面的第二个板块——怪青年计划啊，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名字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呢，我们首先跟大家要关注的是机动车的选号啊。据了解呢，时隔多年，京 A 号段的车牌已经重返小客车选号的号池了啊。不知道很多这个老司机啊朋友们听到这个京 A 号段，尤其是在北京的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觉得牛啊， 特别的哎，特别的这种情感啊。然后以前呢，北京市发放的京 A 号牌呢，最多是两个字母组合开头，但是这回回归的京 A 号段升级为三个字母开头加数字的组合啊，号段为 AAA000 到 ABZ999 啊。按照号牌的组合规律来粗略的计算一下，京 A 号段的资源呢，可能超过40000个。 太牛气了 ，AAA000啊！ 嗯， 那于是呢，有网友提问说，选上京 A 号段的几率有多大呢？说据了解，这次机动车选号的范围扩大到了50选1，号池呢全部都由计算机来随机投放，自动增补，全程公开透明。也就是说呢，京 A 号段都是随机的，是否出现只能碰运气。毕竟选号池中的资源基数很庞大。 嗯， 哎。奉劝小伙伴们，你们先摇上号吧。 对，所以说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这个兴奋啊，因为这个 你兴奋啥，你也没资格再去在这个号池里去摇一号了 啊。就这个事情吧，就我还脑子里真琢磨了一下，因为就是如果说大家现在如果手里有车的话，你想更换号牌的话，那你只能是换车啊，再去更换号牌。 嗯， 那就我就算了吧， 你想趁机换个车。 我没事，我差点钱儿。送给大家一首歌啊， 心不了情。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继续说哈。那马上要接近我们今天早晨的第一个连线，我们今天早晨呢会接近一个服装设计师的连线，他是来自于前明30高级时装定制的这个时装品牌的主设计师，也是这个 Zero 家时装品牌的联合创始人苏荣美眉。我们来让他跟我们讲一讲2017年的这个时尚的趋势，以及2018年会流行什么。我们先来打个招呼，苏荣你好。 Hello 啊，我们现在看到你了，还看到你旁边有一个这个人形的 model 哈。嗯， 对，因为这个是我要一会儿要给大家介绍的。 嗯，你可以先简单的跟我们总结一下，就是2017年的这个流行趋势吗？虽然已经过去了哈，我们再回溯一下。 嗯，2017年有一个非常具有话题性的一个颜色，它叫焦糖色，那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颜色，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啊？ 姜黄色什么？ 焦糖色。 焦糖色啊、哦。 对，焦糖色它是就是比较偏复古这样的一个颜色。就是偏复古，然后也很带暖，自带暖意的这样一个颜色，看起来比较高级。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小伙伴会给我说，点名要焦糖色的大衣。所以今天就打算说一下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到了2018年了，很多小伙伴他就会担心这个颜色会被过时啊。就在这里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是因为焦糖色这种暖色系的颜色呢，它在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过时的一个秋冬的单品。而且一般以这个颜色做设计的一些款式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比较经典，也很好搭，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放心。 好，那来再给我们展望一下2018年哈，马上这个过了大寒之后应该就要立春了啊，马上我们就可以穿更漂亮了，来给我们展望一下2018年将会流行什么颜色，什么样的款式。 2018年有一个颜色大家应该也很清楚，2018年的流行色叫紫外光。那么紫外光这个颜色呢，我们就是 紫外光， 紫外光，对， 是紫外线的那个紫外光吗？ 对，紫外光。那么这个颜色呢，它是有很多的关键词啊，比如说具有未来感，比如说就很迷幻的这样一个，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代表人物啊，是 David Bowie。是一个20世纪比较伟大的一个摇滚界的传奇人物。那么在他身上呢，就是有很多的关键词，比如说迷幻，比如说华丽，很神秘啊，这些颜色这些词啊，正好跟紫外光这个颜色就不谋而合。那么潘普把这个颜色定义为2018年的这叫什么流行色啊，2018年的流行色。对，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组织叫打击性别歧视和暴力侵害女性行为这样一个组织的名称。那么也是为了呼吁大家能够多多的去关注就是妇女的权益啊，能够多多的关注性别歧视这样的问题。所以就给紫外光赋予了一层比较有正义感的这样一个色彩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2017年秋冬的时候，艾里萨伯就在秀场上做了一个系列叫情衣紫罗兰，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迪奥，比如说 Valentino 啊，2018年的春夏秀场就大面积的使用了紫外光这个颜色。但是紫外光颜色不太适合于咱们亚洲人的肤色。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大面积的去使用这个颜色。可以推荐给大家淡紫雾色是在这个就是紫外光的这个基础上降低了它的纯度，然后在里面加了一些灰色，所以整个颜色看起来就比较雅致。还有一个颜色叫子弹银。对，子弹银这个颜色它是因为用这个颜色做设计的一些款式呢，相对来说比较有设计感，所以建议就是有性格，就是 有个性的 这样一类女性啊，可以多多的去尝试。那么2018年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总体来说吧，2018年是一个复古年。所以还是建议很多爱露肉的姑娘能够多多的把自己包裹起来，这样看起来会相对来说比较高级，而且这个天气又比较冷，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多多的羽绒服啊，这些都是可以穿的。 好，谢谢苏荣给我们带来这么前沿的时尚的资讯哈，我要好好的学习一下紫外光这个词儿，我今天第一次听说。谢谢苏荣，也期待下周再跟你连线，持续给我们带来时尚界最前沿的消息。拜拜。 好的，拜。 哎呀， 现在的时尚界都已经这么高级了。 焦糖色啊，这个听过，那个叫什么？ 紫外光 啊，就应该是我们想象一下，就是阳光，比如说照到窗子上，或者说就是经过反射之后啊，会有的那种 很有质感的颜色。 嗯，就是感觉有未来感和科幻感的这样的一种颜色。 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 然后有这个小伙伴听说，主播好，能把你们说的色彩展示一下吗？我们都第一次听说紫外光这色彩。 我们 这样吧，下一次节目我们争取把它穿来。 对对对，下一次节目我们争取把它们穿来。然后刚才还有很多朋友们在花椒直播平台跟我们互动，我们在一个整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大家不要走开。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那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哈。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在跟我们互动了。另外呢，也特别向大家隆重推荐我们刚刚升级改版了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是一个非常粉嫩的公众号，然后大家可以找到下方的视频直播键，也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 然后刚才在花椒直播平台啊，有很多朋友们在跟我们互动啊。这名网友的名字叫做歌谷谷怪怪，好大，哎呀，天哪！说主播那里天气怎么样啊？今天北京的天气还是晴啊，不错，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消失一郎说，这是什么节目？这里是我们全媒体， 融媒体，就是总之是全中国第一家可以看的广播吧。 哎，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是早间的重磅节目，叫青年说啊， 对， 专门是给青年人们带来最新鲜的资讯和青年榜样的这样的一档节目。 然后歌谷谷说主播的衣服好漂亮，我觉得也是，爽儿今天这件裙子确实对非常好。他说 像话，你这件 polo 衫也非常赞。 我这件 polo 衫已经非常老了。歌谷谷说摆个姿势我们给你录像啊。我觉得录像，歌谷谷你是不是做这服装行业的？我们俩这现在这服装可还没有冠名上赞助呢。这个就如果是真的话， 期待大家送我们衣服。 对，期待大家跟我们联系。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宋孔文就能够找到我哦。 给宋孔文送衣服。 还有你也跟大家说一下在新浪微博的 是的，我的微博叫什么来着？ 你的微博 好像叫酒吧爽爽吧，很久没有登录了。 酒吧爽爽是吧？ 对。 然后还有这位网友叫做慧啊，10273，为了看主播我才来看花椒的。说发型真好看，衣服好漂亮，谢谢谢谢大家的鼓励， 谢谢。今天早上全是对我们的鼓励和夸奖。 对对对，然后呢， 觉得心花怒放。 对对对，谢谢大家跟我们的互动。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跟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觉得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内容，大家觉得 满不满意？ 满不满意啊？觉得这个在一天 有没有戳中你的点？ 对，在一天早起的时候，对不对？会不会给你 增添的很多营养。 好，那继续呢，来我们今天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消息哈。首先上来想跟大家说的呢，是北京市中小学为新疆和田学生捐书，清河中学的学生传递爱心的事儿。那这个呢，是为了新疆和田地区的中小学也能看上好书，昨天北京市清河中学的学生们为远在千里之外的小伙伴们捐出了自己的爱书，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们都说了什么。 和田的同学你好，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位和我同龄的和田地区的中学生。我知道你正在千里之外和我一样勤奋努力地学习着，不管学习环境怎样，我们都在为了自己的梦想奋斗着。 这封信的作者是北京市清河中学的初二学生郭飞宇，昨天他在好书伴成长的募捐书籍活动里给新疆和田的小伙伴送上了自己珍藏的书籍。他希望一封信两本书能跨越万里捎去他的关心，建起新的友谊。据了解，从1月5日起，针对新疆和田地区学生对图书的需求，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了近900所中小学开展了好书伴成长的募捐书籍活动，让两地的中小学生能够通过读书加强交流，增进感情。截至目前，收到的书籍已经超过了100万册。共青团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林宇表示， 在全市的将近900所的中小学当中呢，动员我们的中小学生为和田的中小学捐赠课外读物。那么现在呢，经过将近2周的时间呢，我们全市现在中小学生大概已经捐赠了110万册的图书。下周我们将集中通过火车的方式运往和田，让我们的对口支援的工作做得更实。 这次书籍募捐活动吸引了不少中学生的关注。清河中学初二三班的吴建南也送出了一本文化历史类的图书，借传统的成语故事与和田的同学们共勉。 在这次捐书的活动当中，你是给和田的小朋友捐了什么书啊？ 我捐了一本中国历史故事。 就是在这个书中有什么故事你想和他们分享吗？ 我想分享一个悬梁刺股的故事给他们。从前有一个人，他叫苏秦，他有一份抱负，并没有被当时的这个君主秦王重用，他就非常的生气，一气之下他就回到了家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不停的读书。晚上有时候就很困，想要睡觉，怎么办呢？他就把头发扎起来，然后吊在那个梁上，如果他困了打盹的话，脑袋向下一低就会感到刺痛，他就晚上会醒。这个故事呢，我就想告诉他们，在自己学习的道路上就要像苏秦一样，找到自己的弱点去攻克它。 书籍不仅仅是知识的共享，还是爱心的传递。青年说栏目组也将为郭飞宇同学做信使，把他的书籍送到一位和田的维吾尔族同学手上，为他们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后续报道中，我们会持续关注郭飞宇的这封跨越万里的信。本台记者张月，实习记者陈文新、丁文静报道。 感谢张厂长给我们带来这么暖心的录音报道。 是的，感谢，也谢谢这些小同学们哈，把他们的爱书捐出来。就像刚刚记者说的，这个书不仅是知识的一种共享，也是爱心的一个传递。希望这个和田的小伙伴们能有更多的好书啊，能够帮助他们成长。 没错。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哈，接下来会说这个文娱方面的消息，会提到咱们的周杰伦了啊。周杰伦《等你下课》昨天登陆，仅用一周就完成惊喜，这也是周杰伦昨天是周杰伦的生日，那么就在昨天呢，他推出了2018年他的首支新单曲《等你下课》。那有意思的是呢，几天前周杰伦许下生日愿望，希望能出一首单曲，当时他还开玩笑说，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算了，工作这么忙碌还要出新歌，歌迷们本来呢也是半信半疑。结果昨天周杰伦给歌迷们带来了一个大惊喜，他包揽了《等你下课》的词曲创作，在7天内就完成了音乐制作、歌词版 MV。 歌曲上线后呢，评论火速飙升到999+，网友们纷纷评论说，不愧是周杰伦，出单曲也敢这么 freestyle。 这首歌是周杰伦和自己的录音师好友杨瑞代一起合唱的，听起来很治愈啊。杰伦刚出道的时候呢是校园浪漫风，但是比起 不能说的秘密之类的歌曲又多了一些文艺青年的情怀。 嗯， 我还是喜欢那首双杰伦周杰棍。 昨天这个周杰伦过生日啊，这个新歌已经是被标到了头条这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其实也是很吸引大家的关注，就是大家发现啊，在前几年这个不断的秀出腹肌的这个周董哈， 嗯， 这个又发胖了， 有点发福是吗？ 发胖了，对，被大家拍到他的这个大腹便便的样子，但我觉得也未尝不幸福，对吧？ 对， 也可能最近 我觉得他最近太幸福了，这两年， 对 吧？ 生日愿望 啊， 愿望还是对自己的这个激励，说我这愿望就是出一首歌，而且实现不了就算了。 不是，你看啊，就媳妇儿找一媳妇儿， 嗯， 人生大事解决了，对吧？漂亮， 嗯， 对吧？生一姑娘吧， 嗯， 是不是？ 又生一小子， 又 二胎了。 人和人之间还是有点差距的。 加油。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跟大家来送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首歌。 好的。 这首歌给大家选的，人和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我就要带来一首黄昏。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寂寞在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重要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昏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好，我们青年说继续说哈，马上会接近我们今天第二个连线，我们会连线一位远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青年，我来介绍一下他，他叫贾炳翰，是在北京体育大学在读的这个硕士研究生，那他自称呢是非职业体育经纪人哈，他现在正在这个阿姆斯特丹啊在旅行，那今年呢他是玩了一票大的，刚刚是从俄罗斯到这个芬兰，然后去极地看了风光，又到了荷兰。今天主要想让这个小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极地风光啊，看到的人太少了，来跟我们说说吧，有什么感悟 啊？ 跟大家打个招呼。 这个大家好， 嗯， 大家好，我是小贾。 好、 啊， 嗯， 极地风光就觉得首先能看到那极光，感觉到非常幸运啊。 嗯。 虽然说这个去北欧看极光，它一年在那个诺瓦涅米有200多天都可以看到极光。 嗯。 但是能看到的还是少数，所以当你看到的那一刹那，你还是比较震撼的。 嗯。 嗯，然后之后就是到了芬兰，感受最大的，我觉得就是要体验它的桑拿和跳到那个冰水里面。两个极端的体验。 嗯， 首先你先去他们的桑拿房蒸桑拿，蒸完桑拿之后你要立刻跳到冰湖里， 嗯， 然后让你的全身 毛孔收缩， 对，下降到一个极点的温度，然后你再从那个冰湖里爬出来，再进桑拿房再蒸一次，哇，那种感觉真是终身难忘。我觉得这个和极光这两个给我带来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就基本上让我永生难忘。 嗯，为什么会想到去极地看一下这个极光呢？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少的人会选择的旅行的路线。 因为正好我女朋友在这里交换学习，然后我就顺便来看看她，然后再顺便看看欧罗拉女神。 不带撒狗粮的。 对， 之前还去了、 这个、去看的。 嗯，之前还去了俄罗斯哈，现在也在荷兰，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些国家有什么值得去大家转一转的地方。 去俄罗斯的话，他们主要是我主要推荐了去红场看一看圣瓦西里大教堂。 嗯， 然后去了俄罗斯的感觉就是，就像一首歌词，我要改编一下，它是没有阴霾，但是依然有鸽子在飞翔。 嗯， 我一进到那个莫斯科的机场，哇，那机场里面就有鸽子，你知道吗？ 嗯， 就是很神奇的。 嗯， 我从那个机场一出来，然后竟然机场里面候机室里面有鸽子在那乱飞， 在室内呀、啊， 感觉特别。对，就是在候机楼里面。 嗯， 因为我这本来就特别怕鸟，我看到那个鸽子我真的很惊讶。然后就觉得体验到这个战斗民族的这种浓浓的气息。之后就是你要去有去了那个市区里面，你就会发现那俄罗斯它是莫斯科，它那个堪称全世界最漂亮的地铁，这个绝对是名副其实的。 嗯， 就你感觉走在地铁里跟走在那个博物馆里的感觉是一样的。 嗯， 然后可以拍很多照片在朋友圈里秀一下。 嗯， 这 点很重要。 其实俄罗斯，对，然后俄罗斯我停的时间并不是太多，所以就还 OK。但是在俄罗斯，他们说你一定要学会一个叫谢谢的当地语，好像是斯巴西巴俄语。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像维语呢？小贾是新疆人啊。 对、嗯、我觉得跟我那个俄罗斯跟我家乡蛮像的其实。 嗯， 所以就是感觉没有太多的陌生感，反而还还可以，但是也感觉到浓浓的共产主义历史啊。 嗯，现在在荷兰有什么计划接下来？ 荷兰明天我会去那个它的有喜力啤酒厂， 嗯， 好像是这边比较当地比较有名的。 嗯， 然后我再会去它周边的几个城市，比如说像鹿特丹港还有海牙。 嗯， 因为海牙好像听上去比较熟悉，老听到以前在课本上老听到那个海牙军事法庭。 嗯， 所以想过去感受一下，参观参观。 嗯，推梵高博物馆哈，梵高故居。嗯 ，OK， 嗯， 好的， 好，也祝你和你女朋友的这个旅行一路顺利啊！多看好的风光，多看好看的姑娘。 好， 好， 谢谢， 好，谢谢 ，OK， 一切顺利，拜 拜。啊，拜拜。 看好看的姑娘，我觉得小贾。是不是得有贼心没贼胆儿？ 不是，我觉得这俄罗斯的姑娘真的很美啊！ 对对 对, 对， 没错啊， 嗯，非常的立体， 对，五官长得非常的立体、 嗯、 啊， 很羡慕啊！你说咱们在这个上班呢，嗯、人家在外面。是吧，诗和远方真的好棒。 嗯，没关系，我们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给大家带来诗和远方。 好的，嗯。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这个早间的资讯哈，刚刚跟大家带来了很多文娱方面的消息、 哎、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给大家带来这个应该是 奇葩青年有话说。 嗯， 我来，我这有一这个是我们同事的 奇葩青年有话说啊。首先要说的呢是摩拜回应扫码后余额清零的事件。那么昨天呢有网友叫陈米阳，他说摩拜单车的手机 APP 出现故障，扫码后不能解锁，而是出现了一行代码，押金还被清零了。消息一出就有大批的网友评论称自己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那这种故障呢不仅仅是在北京出现，上海、南京、广州、成都、三亚、济南等地的摩拜用户也无法正常的使用。 嗯，随后呢摩拜单车对 出现这样的情况，做出了这个紧急的调整和修复啊。 嗯， 目前各地用户的 APP 会正在陆续恢复正常，北京地区用户的摩拜单车 APP 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嗯，希望这个滴滴是吧，整合了这个共享单车的平台之后，这个共享单车能够越来越规范，让大家用的越来越安心哈。无论是这个押金的问题呀，还是这个扫码的安全，哎，毕竟这是一个，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可能日常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个出行的方式。 对对对，其实我最近我一直想去关注啊，就是大家在进入冬季之后，尤其是在北京，比如说这种这寒冷的这个北方啊，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频率要有多少，这个包括这个摩拜啊，像一些这个共享单车的公司，他们的数据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觉得一定是下降的。 对， 太冷了。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直播答题哈，直播答题最近孔儿你玩了吗？ 我玩了。 答得怎么样？ 答得不是很理想。 越玩直播答题越觉得自己没文化是吗？ 对对对，答得不是很理想啊。 最近这个直播答题特别的火哈，已经持续霸屏近半个月了。那么昨天有一名网友留言称说，最近直播答题里的广告越来越多了，连一些问题都变成了某某手机有几个摄像头，某某手机的代言人是谁等等。还有网友说呢，自己为了答这些广告专场，专门提前背了广告，结果还是没过。那据了解呢，不管是百万赢家、百万英雄、冲顶大会，还是知识超人，每场直播中呢，至少有一道有与广告赞助商相关的题目，多的呢则有两三道不等。其中呢，部分的广告商已经提前告知网民，并提供了相应的答案。一些平台的广告专场比例甚至达到了30%，也就是说十道题里有三道是广告题啊。 哎呀， 那对于这些广告呢，网友们也给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这是送分题，因为毕竟你看过了广告就能答出来。也有的网友说，为了背那几道广告，简直拿出了高考前的状态，太累了，不玩了。还有网友说呢，广告太多了，本来是想答着玩，顺便学点新知识，结果学来的都是广告。你说这是知识问答还是广告问答？ 对，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就是和我们的另外的我们的同事，比如说像月月啊，还有楚烟啊，我们也都聊到过这个话题。其实我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这种游戏模式大家的兴趣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反正我玩了一两次之后就知识储备也不多嘛，对吧，咱们比较有自知之明，我就不玩了。 我是玩到就是我的那个他送我的那个笔没有了。 你上瘾了是吗？ 我上瘾了。 你又上瘾？ 我一直玩到就是最 成瘾型人格。 对，我一玩到最后一个级别 啊，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金币没有了，过不去了，然后就不玩，赶紧卸载。 对对对，然后我昨天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说这个聚集了所谓的很多的这个精英的人士，比如说这个有某学科的硕士啊，某领域的博士，就大家 一个小团队， 一个小团队，大家一起去答题。但是这个答题的结果呢，肯定是比你自己单枪匹马的去战斗要好一些的，但是最终好像结果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而且最终大家分到的这个钱的金额，也是寥寥无几，几块钱、十几块钱。 因为这个题目真的是怎么偏门怎么都可以出，对吧？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陆地第三大的、第四大的、第六大的，你还可以问第16大的， 对 吧？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说，只要是他不想让你通过的话，通过设置难度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而且最近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兄弟的媒体，包括还有很多这个权威媒体啊，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包括也请了很多专家呀来解读这个事情。很多网友现在是最聪明的，对吧？包括就是像在我们刚刚那条消息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就答的都是广告题啊，对吧？然后就是小伙伴们不知道，就是答这种广告题，如果大家产生这种厌恶情绪之后，就是明显就是在消费我嘛，浪费我的时间，消费我的时间。 但是大家也要理解，对吧？人家出这样的一个程序，人家也是得起码不能说赚钱吧，人得收支平衡，对吧？那人家拉点广告也是非常正常的， 是正常啊。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呢，我就不跟你们掺和了，你们答去啊。 小苹果说两个人就可以了，一个百度，一个答题。 题，哎，你说这是一个小团队对吧，家里俩人，一个人在那疯狂百度，一个人在答题，但有的时候速度跟不上， 对，但是这个手速一定要快， 是的，嗯， 对，没错， 嗯， 不知道 这是一个好方法啊， 好方法， 试试， 对，但是不知道小苹果的这个答题成绩怎么样啊， 而且会迅速拉近两个人的感情 这个又能用在搞对象上， 是， 啊，哎，你还别说，是就初次见面的时候，大家说，嗯，哎，你玩答题吗？啊，我玩，来来，再来玩一局，玩一局。 是的，拼一下智商哈，智商匹配了再说下一步。 那大家掂量着玩吧，别因为这个之后 现眼了， 现眼了。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网红食品啊，现在这个网红食品非常的多了，比如说在这个北京的三里屯就网红奶茶喜茶啊，这个我喝过，和网红面包脏脏包最近特别流行， 脏脏包， 那这些网红食品呢现在也吸引来了一些黄牛， 嗯， 听说过门票黄牛，还没听说过面包黄牛， 哎， 怎么回事呢？ 这个网红面包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脏脏包啊，一对原价是52块钱， 嗯， 黄牛呢帮消费者排队购买，转手啊，多少钱卖出去呢？240到260，这是大概翻了有个4-5倍。 4-5倍。 哎，对，翻了4-5倍。然后呢？ 200多吃一个面包，嗯， 哎， 你还真是不差钱儿。 不仅是现场购买呢，黄牛还提供快递服务啊。许多外地的消费者会通过微信购买，然后呢，由黄牛啊通过快递发出啊。不过呢，为了遏制黄牛的这种手段，这些网红店呢也采取了一些新政策，比如呢现在脏脏包的售卖店呢已经采取了分时段放号凭号购买的办法啊，每天上午10点发放， 中午1点的号，那下午2点的发放，下午5点的提前过来拿号，到时间再来取面包。这意味着呢，现在如果大家想买一个脏脏包，需要经过拿号、拿面包、打包3个排队流程， 嗯， 而且每个人限购2个。 每个人限购2个，其实这种方法我觉得是一种遏制的方法，但是我多来点人不就行了，是不是？ 哎呀，有一家店如果能开到这样的程度哈，都有人就是为了买你家东西，都已经成为黄牛了啊， 嗯！ 我觉得你也真的是够有成就感的。 对，啊， 包括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网红的这个茶饮哈，喜茶， 嗯， 我是在这个外地哈，外地路过的时候发现，哎，没排队，我就买了一杯， 嗯， 喝了一下，尝试了一下，觉得。 所以说一下真实的感受， 说一下真实的 味道。 说不错，我觉得不错， 嗯， 但是你让我排1个小时的队去买，我觉得我不会。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就是享受这个期待的过程，享受这个和大家抢，然后我抢到了， 嗯， 这种得意的感觉。 对，或者说它就是某一个时段啊，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调味剂啊， 或者它就是饥饿营销啊，这队里好多人就是他们店家自己人。 哎，对对对，没错，这就像其实刚才我们跟大家这个提到的啊，这种直播答题啊， 嗯， 大家这种兴趣啊，这种能持续多久？ 是的， 对啊， 做好产品，不断的升级产品， 嗯， 才是最重要的。 对啊，心仪雪儿在活力酒吧的房间跟我们打招呼，一回来就看见你们开心。哎呀，谢谢雪儿，谢谢雪儿啊！不知道你回来，你这去哪里了呢？是去这个度了个假，还是有什么好的这个心情和故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总之欢迎你的回归，我们一直在这里陪伴大家。 对，没错， 北京时间来到了8:57，马上了，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吧，然后会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 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自始至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不是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聚和别离，没有星星的夜里，我用泪光吸引你。既然爱你不能言语，只能微笑哭泣。 北京时间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那又进入到我们今天青年会客厅的板块哈，介绍嘉宾之前，我们再来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或者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啊，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那青年会客厅呢，每一期我们都会请来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委员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个故事哈。 嗯，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位医务工作者， 白衣天使 王威。 啊，欢迎。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王威。嗯， 来之前我就跟孔文说，这个美眉特别的美。真的， 谢谢 对， 笑容特别有感染力 啊，对，这个因为王威之前那个也来过我们的节目一次啊， 对， 这个笑容特别美丽，这种印象是特别感人， 嗯、 是你告诉我的、 嗯， 而且今天见到本人之后，确实是这个样子。 嗯，是的， 谢谢我们帅气的主持人和美丽的哥 哥。王威其实，现在看起来特别阳光哈，特别的青春，但是其实他的这个经历，我们之前也介绍了。挺传奇的啊！我们今天会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王威的故事啊，可能会非常的感人，也会非常的励志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跟王威聊一聊。那上来先说说这个，要先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坎坷的经历吧啊！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王威非常健康哈，非常的青春，坐在这儿，你看一家也说美，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王威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和一个我们都很怕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就我们都会谈癌色变，但王威呢曾经就是一个癌症患者。 是的。 嗯，跟我们说说吧，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是在8岁的时候第一次做了一个手术，就在脖子这个位置，然后查出来是甲状腺癌。那时候家人整个就崩溃了，就觉得哇，这么小的孩子90几年的时候怎么可能得癌症，当时就是觉得天塌了一样。 但是父母就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带着我不断的治疗。虽然医生说我可能活不过三年，活不过六个月，然后活不过三个月，不断的接到这样的病危通知，但是很幸运吧，就是虽然癌症也不断的在转移在扩散，它是因为我是甲状腺一直扩散到双肺，然后还有淋巴骨转移，就是全身扩散了，就医生已经说真的是可能生命就剩下不长的时间，但是特别幸运吧，现在因为在我生命的一个节点的时候，我想到了就是想要遗体捐献这样一个方式跟世界告别，就是觉得一是告别，二呢我就是觉得因为这场病，我觉得如果我没有生病的话，可能在大家眼里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孩子， 阳光可爱的从小就是颜值很高的， 可能哎呀，小的时候确实像个假小子，颜值倒不高，但是绝对是一个用功学习的孩子，可能别人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其他人会对我父母说，哎呀你有这么一个好姑娘真好，但是其实我父母听到的更多就是不行就放弃吧，就是觉得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如果我真的要离开的话，能不能为那些和我一样被这种病痛折磨，或者是说可能会被病痛剥夺生命的这种人，这和我一样的人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所以那时候就想到了遗体捐献，就这样。但是我觉得命运是给了我很多的惊喜，当我想要跟这世界告别的时候，没有想到有更多的人给了我很多的爱心，给我打来电话说，王梅，我们看到你，我们希望你能够坚持，希望你一定带着这个笑容一直生活下去，这句话也一直在鼓励着我，所以现在我也特别的爱笑，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是在为我一个人在活着，因为有那么多可能我素未谋面的人，也许是我这辈子我可能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那种爱一直在鼓励着我好好的活下去，这也是让我对生命有一种特别大的一个热爱，是因为身边人给了我很多的爱，让我能够努力活下去，我觉得我能够活下来就是大家的这种爱，然后在我的身上的一种特别大的力量吧。 甲状腺癌哈，就是据我所知，这是一个在癌症中都是比较凶险的，因为我们不同的癌症会讲这个存活率，对吧？比如说我知道存活率比较高的，比如说乳腺癌，其实它比如说做完手术就会，就可以健康的生活非常长的时间。 早期发现，对，早期切除。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创业导师李开复啊，他也是甲状腺，对吧？但是李开复也是去很多其他的国家去治疗，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和九几年的时候，那可能是天壤之别了， 对吧？ 所以就当时甲状腺癌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对于这个王薇的自己和对于家人来说应该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个时候你几岁？8岁。 对，8岁。其实甲状腺癌应该算是幸运癌。 对， 因为有人这样说过嘛，说如果你一辈子一定要得一种癌症，那宁可选择甲状腺癌。其实甲状腺癌，因为我这个严重是因为后期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发生了一个全身的转移和扩散，尤其是在肺部，它威胁到了生命，比较严重。其实如果说早期的发现呢，甲状腺癌的预后还是很好的。而且像您看像我，其实很多人如果是有这个身边有朋友或者是有就像有人得这种甲状腺癌的话，也不要太担心，就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坐在这儿，虽然说已经晚期了，但是现在还是很预后是很好的。现在的治疗方式我是通过手术彻底的切除，然后再通过碘131的放射治疗和放射治疗，这两种相结合，再一个就是乐观的一个心态，这也很重要。 乐观的心态很重要哈。 对，其实看到王薇跟我们讲她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她是一直在笑着的，就像你说的，她的笑容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从她的故事呢，我就是刚才因为听她讲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忍心去有点问下去了。 就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离她很远哈。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她的叙述过程当中，虽然他表现的可能很轻描淡写，但是从 八岁就开始，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可能包括了家庭父母的支持，还有你提到的啊朋友，甚至有很多不知名的朋友提供的一些帮助。啊，我觉得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你说也有很多，就是家人身边的朋友劝爸爸妈妈去放弃哈，因为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当到了晚期了，如果你再投入更多的话，可能你到真的失去的时候，那个落差会更大。 是， 你自己也有过想放弃的这个过程， 对 吧？对， 也有过。其实我家里面我的照片特别多。就是我还有两个姐姐，但是同样是女孩哈、啊，其实也都是喜欢照相。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当时我们九几年的时候，家里面只有那种傻瓜照相机，咔嚓咔嚓，还是那种胶片的，所以就是不像现在拿起手机就能拍这么简单。所以当时家人就给我留下了很多的照片，因为就是想，如果一旦哪天我离开了，他们能留个念想。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家里面。其实经济因为长期的一个为我治疗，我们家里面就是普通的双职工，然后可能已经非常拮据了。然后当时我也在，很多人就跟我父母说，真的就知道癌症它是一个可能到现在可能付出了很多，很多人还是治不好的，所以就觉得你别到时候人财两空，然后而且还有两个姐姐嘛，也还要为另外两个孩子做一些打算和考虑。对，所以其实我能够理解这种亲戚啊对于我父母的这种劝慰，但是其实作为我当时小孩子来讲，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受伤害的，就觉得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很听话，然后很好的去学习，每一次去开家长会我父母还是为我感到很骄傲的。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我正常的孩子，可能所有人都会很羡慕我的父母，但是因为我有了这一场病，所以可能很多人还是在劝我父母，实在不行就不要再继续坚持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那一刻我想过要放弃，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拖累这个家庭了。就是我父母那个时候，我是东北人，种地种水稻，我父母会扛着，早早的就扛着铁锨，然后出去到地里面去干活，然后地里面很多的蚊子，就每天回来之后就浑身上下咬的全都是红肿的包，但是他们又不敢特别多的去搔这个痒，如果抓破了，然后又怕那个溃烂了，然后不能够在下地去干活，又舍不得花钱去雇别人去干活，就这样，希望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给我买药啊、治病啊，然后带着我去拍片子啊，用在这些地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父母，我妈妈嘛，十年都没有买过一双袜子，就是说起来挺心酸的，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他们会路过那个就是路边的那个卖鱼啊或者肉啊那种摊位，站在那儿就是。就我亲眼就见过我妈妈站在那儿咽，看着那个咽口水，然后就到最后也没有买，然后就总把那个最好的东西留给我吃。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心酸的过程，你会觉得如果没有你的话，可能你的父母会过得更轻松，或者是更好一些。 因为小孩子都会容易陷入自责，容易把所有 的 事情都背在自己身上。 对，会觉得如果真的是因为自己，好像父母会有很大的负担，然后整个家庭，然后所以那一刻会想着，不然如果癌症真的会治不好，或者最终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让父母能够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然后让我的姐姐们，然后也能够吃好吃的，不必每天都让着我。所以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第二天我父母还是早早的扛着铁锨，然后要出门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爸妈再见。其实那一刻我心里想的就是，可能跟他们真的就永远的一个告别了。我就觉得让他们好好的去生活吧。 其实刚刚这个王威提到自己是东北人啊，其实在我个人的印象当中，东北人是那种很泼辣、大大咧咧啊，就是然后有时 骨子里还是有点的。 对对对，然后就像大家这个比如说这个编段子啊， 都是段子手。 对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没有什么事情是什么，比如说什么一顿烤串不能解决的，如果有的话就是两顿。 对、 啊、但是后来呢，就是就我觉得也是东北人可能骨子里这种倔强啊，这种个性，可能是不是也影响到你对在以后的病魔的抗争当中，比如说可能以后也会 因为我们之前沟通了解过，可能是会登上了一些舞台，然后通过这种表现形式，然后来表达你对无论是对父母的感激，对生活的向往，还有对病魔的那种奋起的反抗。把这些故事来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对，就是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妈妈的一句话就温暖了我，就是她就转过身来，好像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是冥冥之中，她就回过头来跟我说，哎，老姑娘晚上回来想吃点啥，就像您说的，不是吃的解都解决的就是真的就是问了我一句，说那个你晚上回来想吃点啥，妈给你做，就特别家常的一句话，然后这句话一下子就让我进到我心里面了，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父母这么难，他们还盼着回来给我做饭啊，然后还能开开心心的早上就是出去干活，然后我就觉得是因为我活着，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活下去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孝顺，如果我离开了才是真正的不孝，所以我就想我活下去，然后能够回报一下我父母也好，还是身边那些爱我的人也好，所以我就想到，但是病情并没有说像我振作起来了，然后他就好了，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恶化，当我每天晚上是没有办法平卧着休息，只能够坐着，然后而且晚上一到11点12点的时候就会出现大卡血，就是大量的几百毫升的那种卡血，特别的严重，所以就是那种窒息的感觉吧，让我就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离死亡特别的近了，就觉得好像真的生命就会随时会结束，我不知道今天闭上眼睛第二天早上还能不能睁开，所以那时候我就还是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觉得如果我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让我之前刚才也就聊过一点，就是说我就想要遗体捐献，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写了一封信，我就希望咱们央视的一档节目能够帮助我实现我这个捐献遗体的这个心愿，我也特别的幸运，就是说我觉得咱们媒体啊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的一个地方，然后而且能够把这种正的能量能够传播给大家，带给大家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也真的找到我，然后让我站在了那个舞台上表达了我自己的心愿。 那是你几岁的时候？ 我21岁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做手术。 对，其实 从8岁到21岁一直在抗癌。 其实我8岁检查的确诊的那一次就做了一次手术，但当时医生就说，很多肉眼看不见的，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切得那么干净，我们只把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给你都切除了，因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复发，3年就整个就复发，血液里面都是了，然后到我就一直在坚持，一直在用一些药物吧，但是说实话有效的药物还是挺少的， 明白？ 对，然后在16岁的时候我再次做检查，就发现已经是晚期，是扩散到双肺，然后淋巴，然后后期又有骨转移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刚才一直在这样说吧，我们刚才一直在欲扬先抑吧，谈了很多很让人觉得很无奈的事情，但后来事情有了一个转折，在21岁这一年， 对， 就是、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个，当时你是去上了一个节目， 央视的， 对， 哪场节目？ 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 在上面我是清唱了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其实当时是觉得想要鼓励一下和我一样在生命当中的人，因为医生说我当时可能活不过6个月了，我是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告诉大家，不管我们生命剩下多久，我们还是可以非常阳光的快乐的去生活，然后哪怕就是剩下6个月也好，我们还可以带给更多的人一些快乐和歌声然后所以但是当时还表达了一个我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够遗体捐献，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但是有的人能够不管是得到我的角膜也好，或者是我的肾脏也好，他能够活下去，就觉得就算我有一天到了天堂，我看见他在下面好好的活着，我也是挺开心的。 然后可能这件事情就开始持续的发酵了， 对 吧？ 对对 对，他就让太多的人看到，因为王薇的笑容真的是让人没有办法去忘记，太有感染力了，然后大家就不愿意说这样的姑娘怎么能够让她就是 离开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笑容，所以大家就开始帮助你，对吗？ 对对， 那时候就感受到了非常多社会上的爱心。 是的，然后好多好多，就全国好多的人，各地的，然后打来电话，然后也有前来医院探望的，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就是找我，然后希望能够为我治疗的，而且咱们的咱们星光大道栏目组也在编导，他们也在积极的帮我寻找医院。但刚开始也不是那么顺利的，就找到了咱们北京的许多家医院，有的是把我的片子带给了医生，然后给他们看；有的是直接带我到了现场，然后有的医院呢也免费的为我做了 CT 和核磁这样的检查。但是当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婉言谢绝了，就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帮助到我，觉得挺也比较遗憾。然后因为实在是挺太严重了，就没有把握帮我做这个手术，帮我做接下来的治疗。后来有这样的一家医院，就找到了找到了咱栏目组，然后就说试一试吧，就是能够帮我试一试。然后当时我就是成功与否真的还不知道，可能就下不来手术台，真的可能就下不来手术台。如果当时的那种情况是21岁，如果做手术，可能下不来手术台，但是如果不做，生命可能就剩3个月。真的就是一个挺纠结的一个选择。但是当时医生就问我父母说，这个手术到底咱们做还是不做？然后我妈当时就特别的激动，就拉着那个医生的手啊，就说这个手术咱们一定做，只要你们肯为孩子去尝试，我已经非常非常感谢了。因为太多次的求医，就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 可能这也是唯一的机会。 对对对，唯一的一个活下来的机会，就是我们无论这孩子，如果这孩子真的是就是下不来手术台，我们都绝对不怪你们，我们永远都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愿意为我们患者去尝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道理啊，就是医生的心情和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心情是一样的，都是希望能够把患者能够治好，能够让患者能够健健康康的，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心愿。 他会有很强的这种代入感，如果他非常希望去达到治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最后可能没有成功的话，这个医生他自己也会很受打击。 对对对，其实那种因为现在我也做了护士嘛，所以我也更理解那种心情。每当看着身边的你每天去护理的患者，你去跟他聊天，跟他说话，然后给他做治疗的时候，然后第二天可能这个人病情就加重了，或者是说可能更严重的他离开了，这种心情其实对医护人员，我们的心就真的也是跟着家人一起流泪啊，难过，真的是这样。 后来去做手术的这一个时刻，就是进手术室的那个时刻，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当时我跟我父母就是进去的时候，我就说爸妈一会儿见。 还是很乐观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当时虽然心里没有什么把握，就是不知道，但是我是完全信赖医生他们的和护士的。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但是我还是希望跟我父母说一声一会儿见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外面等着的时候不要太焦急。 命运会眷顾那些很顽强的生命。 对，没错。那这次手术成功吗？ 对，就是 非常成功， 6个半小时，但手术真的非常成功。其中无论是手术的过程还是麻醉，其实难度都挺大的。但是因为你想，长了十几年的肿瘤和我的血管神经，然后所有的都长在一块儿，整个脖子，然后因为它最后取出去10个肿瘤，最大的比我这个拳头都大，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还有这面有9个一直连到锁骨的位置。当时我整个人，其实如果我平时会经常穿高领的衣服或者戴条围巾，因为特别不希望自己大家看起来那么的不一样，希望大家把我和正常人一样来看待。所以就是这个当这个肿瘤全都被切除的时候，我从那个手术室被推出来，然后麻醉还没有完全清醒，就迷迷糊糊的听到我妈妈就问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的主刀医生就说很好，很成功啊。就那一刻 然后我就晕过去了， 幸福的眩晕过去了， 真的是幸福的晕过去了。当我在那个 ICU 眼睛在张开的时候，哎呀，那个泪水就沿着眼睛就流下来了。然后，但是那个泪水流在嘴里，虽然是苦涩的、咸的，但心里真的是甜的，就觉得哇，我又活过来了。特别的感恩，就是那一个特别的感恩，我觉得感恩生命吧。然后那一刻我也觉得我得好好活着，而且我得活得有点意义。 哎呀，听完了21岁之前的故事，就是屡次觉得很动容啊，真的是，就是一个这样的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感觉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分量哈？但是好在后面真的是就阳光洒满了你的生命。 是的， 来说说后面的事儿吧。 好，我们来说说后面的事。 来说说开心的事儿。 说开心的事儿。 后来恢复了之后，就真的是很好了。 对，恢复 是超出了你和你父母的想象。 没错，没错，就是，我当时我记得住院的印象特别深。我入院是入院前检查了一周，然后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之后进行的手术。手术之后我也就只住了一周，用的所有的消炎药啊、输液呀、就是包括我没有，就是手术过程当中输了很多的血，但是过后了之后我就是基本上就是我记得很少就是用更多特殊的药物，都是非常常规的治疗，然后一周我就已经可以出院了。当时我自己也觉得哇，好惊讶呀。当时还有人在我出院的时候过来看看我，但我已经穿好了衣服，换下了病号服的衣服，然后穿好了衣服就在那好好的站在那儿，然后他们就觉得哎，那个癌症晚期进行了一个大型的手术之后的病人在哪里呢？其实我已经在整个病房随意的溜达了。所以就是当时大家也觉得哎呀，就是真的，我们就是所有人都会为我很高兴，但是那一刻也真的觉得生命是顽强的。如果你给生命一个机会，你可能就会见证一个奇迹。当我就是手术成功之后，我就是有一个想法，我就觉得特别想做一点什么事情能够来回报那些爱我的人也好，帮过我的也好，然后还有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也想自己活得有意义点，然后能够给别人做点什么，就是所以我就选择了护士这项工作。现在其实说是工作，更是一份内心的一种情结。 好，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之后哈，21岁手术成功之后，王威的这个职业的选择，还透露给大家，王威不仅有了他的这个很喜欢的工作，而且他还，有了家，有了自己的宝宝哈，这都是可能在21岁之前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一件事儿哈， 不敢想。 在这个半点的片花之后吧，继续跟王威分享他特别精彩的21岁之后的生活。 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火力调频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鹏。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忘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在我们半点的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栏目，提示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个青年的代表是王威哈，他是一位医务工作者，曾经有长达 十几年 的抗癌的这个经历哈。王威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王威，主持人好。 王威不说话，不笑不说话。就是一笑的话，那种感染力，对，非常能够感染人。 刚刚我们前半个时段聊了一些不太开心的事儿哈，一些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无奈的事儿。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个转折啊，王威在成功的做完手术之后，应该说人生发生了巨变。 是的， 跟我们说说之后的事儿吧。 之后我就成为了一名护士，然后还有了自己的一个幸福的小家。 这是多久之后的事儿？21岁做手术。 21岁手术，哎呀，是5年了，5年之后。5年之后我做了护士，然后再过了8年之后，然后有了自己的一个家。 其实之前因为可能有自己跟这个病魔抗争的这段坎坷的路啊，之前自己可能没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护理的经验或者是学习啊， 特意去学了， 中间也是经过了一个学习的阶段。 对对对，学了3年、 啊、学了3年 啊，对，然后经过了1年的实习，回到了医院、啊、应该说我刚才用了一个回到了医院。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回到了医院。 但是再次回到医院之后，角色恰恰是发生了转变。 对的对的，就从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变成一个穿上了护士服，然后戴上了护士帽，成为护士的一个人。其实那个穿上护士服的那一刻，我觉得 啊，那种心情啊，就是用言语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表达。然后我就在我护士服的那个领子上写了王威两个字，那个威就是那种代表胜利的那个字母威表示的。我就觉得我希望通过我的护理，通过我的工作，然后能够把我这份战胜癌症的幸运带给我所护理的每一个患者。 但是我特别想问问这个王威的心路历程哈、啊，就是，我小的时候身体特别不好，我也经常跑医院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就是，很怕去医院，觉得去医院是一件特委屈的事儿。但是王威他经过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可能几乎一年365天，很多时间都在跟医院打交道。 对 对。 然后你也经历过那些就是很难堪的那些被护理的那些经历，对吧？ 是。 其实护士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那为什么又会选择就像你说的回到医院呢？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经过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心理斗争。因为说实话，我到现在啊，我自己都不特别不喜欢吃药。因为就是吃了太多的药了，对对对，就是有一点点不喜欢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就是说实话，再回到医院也需要一个挺大的一个勇气。 对， 因为说实话，不会有人特别喜欢自己给自己找一个 就是要每天去经历生老病死。或者说我其实在看到生老病死， 对对对， 其实也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揪心的事情。 没错，就会让你的心不断的在回忆着你自己也是这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当回到医院的时候，你会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说实话，人的我觉得啊，人如果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会是说我想逃避这件事情。就是我不会说我第一反应我就迎着这个向上冲。可能有的时候有些勇敢的人会这样的，但是可能我的第一反应会觉得我还是第一想我想回避。可能我会去到，因为很多行业可以选择，我可以当个老师，当个幼儿园的老师，也挺好的一群孩子，然后也可以去做一些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后来我经过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斗争，我觉得可能我生过了10多年的一个病，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说实话，我是非常非常知道患者在想什么的。我是特别知道患者需要什么样的一种护理，然后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心灵上的一种安慰，或者是一种交流，或者是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护士站在他面前。其实我是特别知道这一点。如果我去回避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良心上我都过不去。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真的有一份使命在这儿吧。因为我活下来了，真的，我觉得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我觉得无论是说是不是经历了一这样的一场生病然后死亡，或者是面临这样一件事情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就是真的就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然后一直这样正常的生活也好，每个人不管他的生活轨迹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价值，然后有自己的一份就是在这个世界生活的一份使命。我一直觉得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但我的使命既然我跟医院有缘，那么我就选择这个一份跟医院有缘的使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不可抗拒的一份责任。我就回到了医院。 反正我觉得如果我在医院看病碰到王威这样的护士，我一定会非常开心。 对，因为 这样的笑容哈， 对，然后就像王威自己说的，可能你对病人的那种心情可能更加能够体会，所以说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对，就每当看到病人躺在那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就自己曾经看到自己曾经躺在那儿是一样的，就会觉得，因为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我护理的患者有一个阿姨，一看着就是特别年轻的时候也是特别美丽，然后现在当然也是很美丽的一位阿姨，然后很有气质很有文化的一个阿姨。但是她因为生病，她就没有办法，就是大小便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是失禁的。所以当她就是有的时候大小便排出来的时候，她就会，我们需要去为她更换那个床单，然后她自己就会非常的不好意思，然后很难过。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会抓着她的手，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就会拍那个阿姨的肩膀，我说阿姨真的没事，我们特别特别的理解您，你也不要觉得给我们添麻烦了，这是我们的工作，而且我们非常愿意来为您做这件事儿，然后你也千万别因为这个感到难过，因为我说我也曾经和您一样，我也是病人，但是你看我现在好了，所以您一定积极的配合治疗，很快您也会好的，然后就会跟他去聊聊天，他就会啊，他说是吗？会这样吗？我会好吗？然后他就会觉得哎，不那么的难过，不那么的自责，不会觉得哎呀，我真的总是给别人添麻烦。 嗯， 我就会觉得哎，挺好的，跟他聊聊天。 嗯，不仅是在这个护理方面哈，给人实际的帮助。还做心理援助，就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真的我觉得这对于病人来说是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会给他们一些，就是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让患者看到一些希望。 嗯， 因为有就是在我护理中还遇到了一个姐姐，真的就是因为说实话在这段的工作当中有好多好多故事，但是很多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其中有这样一个姐姐，她是心脏病，然后特别的严重，她的父亲就一直在陪在她的身边在照顾她，就是日夜24小时那样，她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所以她的父亲也大概得有60岁左右了，所以日夜的就是一张非常简易的床在旁边，这样折起来然后躺下这样，他就是看着他父亲每天啊就是在那里面护理他的时候，第二天的时候都会觉得又憔悴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跟我当时的心情是一样的，他就会觉得很拖累这个家庭，而且他爱人也每天就起早贪黑拼了命的去赚钱嘛，他就会觉得想放弃，就是那一刻他开始绝食不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会来到他的跟前，我就跟他说，我说怎么不吃饭呢？然后他就握着我的手，那个眼泪就从他的手指缝里面流出来，然后他另一只手就紧紧地攥着我的手，非常非常的用力，他就会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我是他的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他就会觉得是一份希望。我就跟他讲了我的事情，我就说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扛不过去的，所以你好了你才能回报你的家人，你才能孝顺你的父亲，你才能给你爱人可能做顿饭，然后他累的时候你能够帮他休息放松一下，跟他聊聊天。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把我当时的那种心情跟他聊了一聊。嗯，然后他就会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我开始吃饭了，我一定好好的去治疗。 嗯，就是我们说的心理援助哈。 对，没错。嗯，可能王威的特殊的经历会让他对生命或者说工作生活会有比同龄的年轻人有更厚重的一些感悟。 嗯，而且会有更强烈的使命感。 啊，对，没错。嗯， 我们聊的有点太伤感了哈。 对，那么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开心的事儿。 对，接下来来 我们要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 你特别想问的。 对，因为刚才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在八卦哈。嗯，因为我很好奇就是王威的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哈。然后王威说他们是发小，来给我们讲讲青梅竹马的故事吧。 其实说到青梅竹马，说实话还真不是青梅竹马，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认识的时间非常长，但是真正的能够后来有感情了还真是在我康复了之后。 你们是小学同学？ 对对对，我俩是8岁的时候认识的，就是我生病查出来那个生病做手术的那一年。 嗯， 哦，就是当我发现这件事情，当我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发现哇，怎么当我认识你那一刻开始我生病了呢。就是我们俩8岁的时候就开始成了小学的同学。 嗯， 后来又是同桌，然后又是 同桌的你啊。 嗯， 还真是同桌的你。 嗯， 然后后来又是初中的同学。 嗯， 再后来就是高中的就是校友了。 然后后来就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我们除了我现在是我爱人啊，当时是好朋友。嗯，还有其他的好多男孩女孩，我们都是特别好的一群发小，一起长大。其实这群发小也陪伴着我，在我生病的时候他们也会一直在给我很多的帮助，给我很多的鼓励。我记得当我16岁那年我做化疗的时候， 其实做完化疗之后，整个人身体特别的虚弱，然后状态也特别的不好，头发掉光了，眉毛掉光了，然后整个人特别的糟糕。然后我那一群发小就陪着我去爬山，然后当时我妈妈替我回忆啊，说当时我爱人就特别的细心，说那个他就是那个替我背书包的人， 早有预谋。 就是非常有爱心哈。 那个时候没有两个人没有那种哎呀很那种青涩的小暧昧，还没有， 还真没有。因为小时候吧，我是短头发，就是比我们男主人头发长也长不多少的那种短头发，就是特别像假小子。所以就是可能真的是我爱人说，哎，你当时在我眼里我就没把你当个女的，就一直是个男孩的感觉，就是特别好的那种好朋友的关系。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怎么杀手了呢。 在我们的花椒咱们的花椒直播平台夏小可，他说有朋友真好，然后发小， 是是， 然后还点了一个爱心。 谢谢。 后来从什么时候这个开始有比较成熟的这种感情了？ 其实说实话，就是每个女孩可能都会有一种憧憬啊，美丽美好的爱情啊这种心情。但是当我生病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可能当时就不敢憧憬这样的事儿。所以当我大概二十五岁，真的已经进行完了我所有的治疗，然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医院开始工作之后，也特别，我觉得命运使然吧。在那一年，我爱人也来到了北京，我俩是同一年。他其实是因为我当我开始学习护理的那一年他已经毕业了，因为我比我的同龄人可能要稍微晚了一点起步，所以在他之前也在其他的地方工作，但是特别巧，也没有任何的商量，就在同一年我们俩同一年来到了北京，然后大家都平时也很好嘛，然后就聚在一起聊聊天，然后就觉得关于人生啊价值啊就是价值观啊人生观啊各方面聊的时候还觉得挺切合的，哎，渐渐的就觉得哎可以，是不是可以往前发展发展呢？就非常非常自然的，就走到了一块儿。 我特别想这个问一个，我觉得不太好问的问题哈，就是因为对于像你丈夫这样的人来说，就是可能他去娶一个曾经有过十几年抗癌经历的姑娘， 对， 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不仅仅是他自己，当然这个爱情本身可能有非常大的力量，但是可能他的爸爸妈妈啊， 对，还有 可能也会为他有一些担忧，对吧？这些问题你们有面对吗？ 这个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真的， 因为说实话我其实之前我们俩在聊的时候，我们俩是无所不聊的，什么都聊，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都聊出来，然后包括家庭，包括未来可能能不能有小宝宝啊，就是因为这个身体嘛，我自己也会担心，然后也会跟他去聊。其实我公公和我婆婆是非常非常善良的人，他们就是刚开始呢也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每一个人，我特别理解我公公婆婆的心情，尤其是我婆婆啊，就是谁不希望就是自己的儿子能够牵手一个姑娘，然后一直白头到老， 一直照顾他， 对，然后也能够照顾他的儿子， 对。 但是说实话可能他们会感觉会不会生活中是不是我更需要照顾啊，然后还有就是身体是不是真的完全康复了，然后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 能不能有下一代？ 对呀，就是将来有没有小宝宝啊？这个遗传方面会不会有一些会不会遗传给孩子呀？会不会关键是能不能要孩子呢？这也是可能我的长辈们非常担心的，包括我父母都会担心这个问题。其实后来，其实我爱人在这方面他做的就非常好，就是他完全，这是我们后来聊的时候他才跟我说我公公婆婆有这样的担心。在我结婚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你以为就是都有人已经帮你挡刀了， 对， 都一马平川了， 真的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就是他会在这之前把所有的问题都跟我的公公婆婆都沟通好。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要非常非常的在这儿也感谢一下我老公，感谢一下我爱人，他真的是为我做了很多，很好的一个人。 后来王薇有了宝宝这件事儿还上就是登报了啊，因为这确实是对于所有关心他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对， 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 是，所以 你们是哪一年有的小宝宝？ 啊，是2016年，2016年五月份他出生的。因为当时医生还建议我说想要剖腹产，因为就是觉得之前我经历过一个特别大的手术嘛，就担心身体各方面万一就是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出现乏力啊，没有办法，就是一些还有 怕你身体虚弱，力量不足， 对突发的一些其他的状况，说要不你就进行剖腹产吧。然后我就说，其实我的心情就是说，希望特别希望给孩子一个最健康的出生的方式，因为都说如果 顺产好， 对顺产是更好嘛。然后我就说想试一试吧。他说那你万一遭二便罪怎么办呀？我说最起码我试过了，努力过了，但是特别幸运啊，还是很幸运，就是说这个整个产程还是挺顺利的。大概是从中午的一点多开始出现的那种宫缩，然后到晚上9点多，我家小宝宝就已经出生了。很健康，很好， 真的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 现在宝宝也1岁多了 啊，特别淘气，虽然是个小姑娘， 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家。 长得特别像他爸爸。 问问王薇对未来的规划吧。我相信就是命运，其实应该说一开始给了你非常多的考验，但是后来也给了你非常多的这个礼物吧。 是的是的， 对于生命的这个看法肯定会和我们不太一样。 其实未来我就是想能够希望做更多的事情吧，因为能够希望包括很多的，在我这个治疗过程之后，有很多的癌症患者找到我，其中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就是觉得哎，你是不是医院的托儿啊？在这里澄清一下啊，绝对不是托儿，我是真的生过这样的一场病，然后也真的好了。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会比如说能够希望能够和主持人然后一起聊一聊我的过去，然后现在，然后包括是将来，其实我就是更多的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这样一个癌症的小姑娘，然后她好了，然后现在又能够正常的生活，有了自己的宝宝，然后有了未来，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癌症患者，对于一个可能在治疗当中看不到光明看不到未来的人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如果因为当时我在治疗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可能真的不会好，因为没有人好，因为我身边的人不断是接到了病危通知然后就离开，但是我接到了好多次的病危通知，但是我活下来了，而且现在有了自己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件事儿，然后好好的活着，就哪怕在治疗当中我们好好的配合治疗，积极的配合治疗，可能生命真的会给你一份礼物，你会有更好的一个未来。 对，大家也可以通过你的故事能够尤其是给这些正在可能是困境啊与病魔斗争的过程当中的这些朋友们，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真实的一些力量。 对，我也组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患者群嘛，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患者然后在这个群当中得到帮助，然后更多的家属也好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和安慰，然后也根据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还有现在的一个这样一个医护人员的一个身份，给他们一些尽我全部的力量吧，给他们一些帮助。 跟我们说说吧，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组织是吧，叫爱笑的微，对吗？ 爱的微笑， 爱的微笑， 爱的微笑。然后其实就是在这里面我会每天有一些咱们的就是时事的新闻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近期的就是有一些什么抗癌的一些比如说药物啊，然后科研的成果啊，还有就是其实有很多就是也有很多细小的事情，就比如说感冒了应该怎么办呀，然后还有就是医保啊，就是哪些是报销的呀，哪些不报的，其实就是还有就是甚至于就是说癌症患者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特别特别小的事情啊，还有再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过生日啊，大家也会在一起，其实一个特别简单的问候也是挺温暖的一个问候，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然后大家互相的来交流，就是这么一个挺有温度的一个群吧。 最重要的是让这些正在经历这个抗癌的这些患者们感觉到他们不是一个人， 对对对， 能够获得一些来自他人的力量， 是 这个特别重要， 对对对， 相互扶持， 有一个在这个抗癌的这个路上吧，有个伴儿， 我就真的 是真的是有个伴儿挺重要的、嗯、大家能够手拉着手然后一起去面对这么一个困难。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走夜路的时候，如果是你一个人走夜路你好像会很害怕，但是如果有你的特别信赖的好朋友也好或者是家人和你一起走，你就会觉得不那么怕了。所以就是希望在他们的人生这段稍微黑暗一点的路上，然后我能够陪他们一起走。 嗯，特别特别好， 说得非常好。 嗯， 嗯，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青年会客厅的一个惯例了哈，最后也希望王维能够送给我们的青年人一些建议和你的一些期待吧，从自己的经历出发、 嗯、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有自己的梦想哈，有自己很多想要去实践的事情，也会遭受到现实的打击。 嗯、 我觉得你特别有发言权、嗯、你怎么鼓励他们？ 其实我人生特别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康复之后，我在团组织的帮助下，然后能够加入了咱们的北京市的青联、 嗯、 然后这也是我自己人生中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也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儿、 嗯、 然后在青联里面，然后我就是懂得了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新的时代，你每一个青年无论你在哪个岗位上，你都有你自己的一份责任和担当，你需要有你自己的一份使命。而其实可能是可能就是你一针，然后比如说就特别拿我自己的工作做例子，就是说你在给别人输液的时候，你可能尽量减少病人的痛苦，可能你能一针见血，然后输液的话，你就不要给患者再输第二针了、 嗯、 就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然后做好你自己的工作、 嗯、 再一个就是能够在工作之外能够更多的就是一份爱心吧， 帮助别人， 我就觉得对，能够有一份爱心，在做工作的时候，同时能够把一份爱心、用心， 嗯、 然后放在里面、 嗯， 然后成为一个，就是在这个，我觉得还有就是，我特别感恩我能够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就是无论是在刚才咱们所聊的，我这个得到了治疗也好，还是后来的这个成长也好，如果不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可能都不会有我现在这么健康的坐在这儿。所以我特别感恩咱们这个今天这个新时代。然后咱们今天这个新时代，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青年来讲应该有一些新的作为。 嗯， 我也希望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 对对对，希望和大家一起能够在这个新时代能够有新的一个作为。 嗯，很开心哈，听到这样的一个欲扬先抑的故事。我斗胆、 嗯、 我和孔文代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节目组吧，代表所有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和网友们， 嗯， 祝福王威， 祝福 真的、 嗯、 想把我们最好的祝福送给你。 谢谢谢谢谢谢，也祝福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健健康康，然后笑口常开。 好，嗯，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早晨陪伴大家的青年说， 嗯， 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 嗯、 感谢王威的做客和分享。 好， 谢谢， 我们明天再见、 嗯、明天再见， 大家再见。 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